标 坐标识别，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京116度， 时间识别， 清晨7点， 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鲸鱼， 标签识别，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偏偏摇曳整个心眼，偏偏偏难以入眠，想起来星期天第一次见面，后来之后后知后觉，路人有人什么情节，或者说不如就给我个夏天，去看海岸线一路蜿蜒，好掉牙的画面，我们肩并肩，不发一言，笑脸却新鲜，遇见我有个元气夏天，我的好朋友，我的元气夏天，挂过蔬菜飘香的季节，看着你眼睛里的我，笑得竟然那么的夏天。想起来星期天第一次见面，后来之后后知后觉，路人有人什么情节，或者说不如就给我个夏天，去看海岸线一路蜿蜒，老掉牙的画面，我们肩并肩，不发一言，笑脸却新鲜，遇见我有个元气夏天，我的好朋友，我的元气夏天，挂过蔬菜飘香的季节，看着你眼睛里的我，笑得竟然那么的夏天，我的好朋友，我的元气夏天，多么适合郊游的季节， 来自于刘瑞琦的一首歌曲，叫做《元气夏天》。刚才呢，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我旁边的搭档呢，突然有点哀伤的跟我说：“哎呀，夏天就这么过去了， 暑假就这么结束了。” 没关系，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在我们的音乐当中，夏天永远不会消失，好不好？ 嗯，那暑假当然也会消失，没有办法像夏天一样。 人间清醒， 9月1号开学了啊！开学第一天天气怎么样？先来关注一下。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更关心你。 哎，你冷不冷啊？ 热不热？ 早多补水， 温差大要添衣。 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我们来看一下开学第一天，9月1号最今天早上的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18度。 嗯， 那么白天呢，我们还是以晴天为主，午后山区可能会有阵雨出现，最高气温会维持在30度左右。那么紫外线是很强的，早出门的朋友已经感受到了啊。到中午前后呢，这几天都是体感比较热，所以大家户外活动一定要注意防晒。那频繁的降雨呢，使得山区的地质条件不佳，所以再次提醒您不要前往地质灾害隐患的区，以免发生危险。还有就是花粉浓度很高，那过敏人群要注意做好健康防护。 对，我们的这个心情上呢，好像来到9月1号以后呢，感觉好像秋天就来了，但实际上从气象的表现来说没有什么太大区别啊。 嗯， 而且过去一个月由于这个雨水比较多，气温好像一直也没有什么太大变化。来看今天的具体情况，今天白天呢晴天多云，午后山区有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 转三到四级，最高气温呢是30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9度，最大相对湿度90%啊。 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9月1号开学第一天签到排行榜的前十名。第一名三木，第二名李海染，第三名懒蛋，第四名是静，第五名是柿子。 来看一下第6名到第10名，今天是开学的第一天啊，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有哪些小朋友来继续上榜哈。第6名 A95， 第7名我将比小美，第8名亮，第9名一月未千里，以及第10名胖胖东，来恭喜上以上的水朋友哈。 小朋友们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那大朋友们呢也都逐渐回归了，这两天真的陆续有好多朋友过来说，哎，结束暑假了又可以回来听早安音乐秀了， 对， 我的快乐又回来了。 是，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呢跟你们的快乐也有点关系啊，来上大桌看看今天到底要聊什么。 下面向我们走来的是早秀班机，他们迈着刚睡醒的步伐，喊着响亮的口号，迎来新学期的第一缕阳光。在经过了一个暑假的磨练之后，他们意气风发，他们载歌载舞，他们将在新学期为更多的听众带来欢声和笑语。今天是9月1号，预祝学生朋友们开学快乐，不管你快不快乐都要快乐。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说一说开学第一课和你印象当中欢天喜地的开学生活吧。 他这个 BGM 出的早了一点， 怎么样？ 这应该是9月底那个校园运动会的时候才出吧？ 你怎么要求那么高啊？ 不错不错不错，算是最近的一次大制作哈。 哎，但这个 BGM 是不是一下子把你拉回到了校园里面的感觉了？ 是，就这个好像也是，就是每次现在要集合了，一会儿呢就要升国旗奏国歌了，对不对哈？ 还有中午的时候，就是一般课间的时候做课间操也都会放一下这个音乐吧？ 就是集合，然后一会儿再放我们俩已经欠大家的这个9套广播体操是吗？哈， 我们赶快操练起来。 今天呢？ 9月1号开始一个全新的学年了， 是没错。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聊到的是开学的第一课啊。这个其实跟最近的一些消息有关系，因为最近其实大家迎来了一个双减，对不对哈？双减之后呢，要求大家的这个课余的其他的一些课程要多一点，所以你会发现现在的小朋友真的是太幸福了，五花八门开了很多课程。跟我们当年，我当年觉得开学第一课还用问吗？肯定是语文呢、啊，对吧？ 你第一天全部上语文吗？ 不不，就八开学第一课嘛，就8点钟那节课，肯定是语文嘛。结果但是这个开学第一课可能不太一样，就是可能也是一个你收心的过程，或者假期你要干什么，或者说我们今天呢把这个范围呢扩大一点，你最喜欢的一门课程在学校当中也可以，好不好、啊、 哎，是开学第一课，不是说你今天到了教室当中上了第一节课， 哎， 而是指全新的一个学年你对自己的一些规划，或者说你对自己学习方面的一些想法。那么新学年呢，同学们的课程都大换新了，来说一说你的开学第一课或者你最喜欢的课程。 哎，我们先来听到的是大家应该也是在儿时的最喜欢的 TFBOYS 带来的开学第一课。 你醒来时候问候你好，升起的阳光哼着歌谣，心情像彩虹缤纷舞蹈，你我的脸上写满微笑，相同的呼吸相同心跳，敞开心去看幸福环绕，升高，勇敢做自己。 学了，各位，开学了。我们今天呢，正式进入到了这个学校的大门。我们早安的音乐秀的这个后花园当中，也变得逐渐拥挤起来哈。 嗯， 你知道这个拥挤的一个表现，就是你会发现原来的很多老朋友都开始回归，也有些新朋友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个平四边说，平四栾他说呢，开学了，终于可以听到开头了。我一湖北人，这么认真的听北京的天气预报，我可以吗？ 现在通过听听 FM， 不管你在全球的哪一个地方，都可以实时的收听我们的节目了。 哎， 那么有很多的朋友，当然现在正行驶在北京的路上，有很多的是一年级的家长，新手上路啊，送自己的孩子们进小学，其实心情还是蛮忐忑的。 对对对， 过来跟我们报个到，也加入到了话题的讨论当中。今天跟大家聊一聊你的开学第一课，包括你最喜欢的一门课程。 对， 你看像 Case 就说，小的时候因为英语成绩比较好，所以呢，我就当然最喜欢英语课啊。 啊，就是可以在课堂当中，老师 展示一下， 老师说朗读一下， 展示。 对，这个张旭说，我的女儿今天正式成为一名小学生了。昨天晚上我一晚上没睡好觉，早晨起来我媳妇问我，你激动个啥？我说感觉又像我自己又重新上一遍小学一样，我非常激动，也是真的很想重新上一次小学哈。 王芳说呢，当然是音乐课了，不用背诵，不用为了考试而烦躁。我觉得唱歌也是一件非常放松心情的事情。 是， 当然了，今天你可以期待着自己音乐的开学第一课，明天周四也可以跟着早音乐秀一起来 K 歌欢乐上班路。 嗯，咱们俩平常聊天的时候呢，我觉得体育课没有这么大的上榜率，今天呢，好多人都上。体育课 YYDS， 只要是上课的话，就觉得体育课特别有意思。哎，体育课尤其在小学，哎，应该说各个年龄段吧，都还是比较符合大家天性的哈。 对，深黑猫萨玛就说了，当年最喜欢的就是体育，因为可以在操场上一直疯。其次就是化学实验课，因为学生们的这个动手能力都是非常强的。可能其他课程都是老师在讲台上不停的讲，你在下面只需要记，然后需要背就可以了。但化学课是可以自己动手去操作，然后看着这些化学试剂带来的变化，真的觉得很欣喜。 哎，我开始扶额了，作为一个化工系的我呀，这个上大学以后没少跟这个行业打交道，但是呢，你知道，就是由于自己也比较热爱文艺，再回头看看自己那些化学试管，总觉得有点。我上次不是跟你说了吗？就终于在家里派上用场的时候，是忽然拿手指头点了一下那个东西，就是需要一点点的把那个里面的溶液排出一点点，终于捡起了一点点老本行。 周周说自己最喜欢的是体育课，当时选修的是桥牌， 桥牌都可以选修。哎，体育课你选修的是什么？ 我排球，还有高尔夫。 哦，排球啊？ 对 啊，那我就是毽球了啊。也不太容易有很多人选到啊。 他说自己的老师就是校队的教练，所以每次考试做完卷子呢，就跑到楼道去跟老师聊天。然后呢，大家拿着我的卷子对照检查。 是， 他说自己在班里的时候就没有下70分的。我在想，桥牌也需要用纸质的考试吗？不应该是大家坐下来打两盘吗？ 对，而且这个70分看怎么说啊。你如果是小学二年级以前，如果没考到双百，一般也不太好意思说什么哈。但是呢，接下来凡尔赛队向我们走来哈。用户1840说，我最喜欢的就是数学课了。小学的时候呢，书本老师讲一半，我已经自学完成了这门课程啊。 哎，你会发现小学生的时候，他们不太会懂得自己为什么，就是比如说要低调一些呀。或者说照顾一下同班同学的情绪啊等等的。 老师只要问一个问题，我老师我 Kiss 就提到了说，最难忘的就是英语老师说了一句全班只有我能听得懂的话。我赶快站起来回答，哎呦，那种感觉，享受全班同学的目光。 是这个感觉就非常，哎，小学生好像特别喜欢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这种享受目光的感觉，不管是什么哈。一三八八八说，开学第一天我们学校都是大扫除，所以呢学校的野草长得一人高，有很多蚂蚱，所以当时呢每次大扫 老师玩的可高兴了啊。 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自己开学的第一课、或者说自己在学生时代最喜欢的一门课程、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或者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听见的听、找到我们的早安音乐秀就可以进入聊天室当中畅聊了。 是，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昨天说到的这位早秀最爱的歌手之一啊 Charlie Puth 带来的 Your Name。 This goes out to the one and only Miss Mysterious. Thought of being next to hers got me so delirious. Yeah, is she out there? Is she out there?Thought that true love was actually real. Cause you shine way brighter than anything I might have ever thought that I could feel. I give it all, everything I have, even though it's all so new. Cause I want you in the worst of ways. Can you make my wish come true? Yeah. Is she out there? Is she out there? Tell me if you're out there, if you're out there. Cause you're Charlie Puth 也叫段梅啊，他带来第一首歌曲 Your Name。 今天呢我觉得算是这个怎么说，就小的时候有主课和副课之分啊，副课上榜率最高的一篇了。王芳说那当然是音乐课啦，不用背诵，不用为考试而烦恼，我觉得唱歌也是一件放松的事情哈。 是的，还有很多朋友跟我们提到了体育课、包括还有很多的朋友提到了自然课、社会课，这一些课程当中都有很多的，比如说老师会带你讲故事，带你去户外实践、然后带你去做一些手工等等的，大家都觉得特别有意思。 哎，但是这个我觉得是不是老师的个人魅力也得算在其中啊。今天有一个家长的问小朋友说，如果你去的话你最喜欢哪门课，小朋友说哪个老师帅呢？我就喜欢上哪个老师的课程啊。 刚刚空格也跟我们说了，我们班当时的音乐男老师是班主任、长得特别帅，所以我们全班同学都特别期待上音乐课。 对，我们当年的那个音乐，我不知道你们当年音乐课的时候就是平常会教什么歌曲。当年上小学的时候你有印象吗？ 就是、大概有一些，就你现在唱的话我应该能跟得上，但你突然让我想不起来、我就记得当时那个歌曲的调子都还蛮奇怪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就 调子很奇怪， 就死死的印在我的脑海当中挥之不去。 我们当时就是特别有意思，老师给我们教一些这个英文歌曲，但是呢、就是然后我们自己是内蒙古自治区嘛，所以有时候还教了一首蒙语的这个祝酒歌，但是那个老师呢会拿汉语在旁边做标注， 就 是就 怕你们唱不准是吗？ 就我到现在都记得那首那个音乐之声嘛，就 want a dear female dear、我现在才知道是 want a dear female， 就是它是一个雌性的小鹿，对不对啊？母鹿嘛。但我们当时 want a dear 啊，飞美，飞美地， 飞美 飞美地儿。我说飞美地儿是啥地儿啊？飞美地儿，知道吧？ 可可爱爱的啊！ 是啊， 我大概记得那个调就是：高山楼里有飘白云，白云深处落有铃声。 你们感觉这是那个什么土家族的民歌吗？ 没有没有没有，这当时应该是音乐教材的人教版当中的。嗯， 说到音乐课，两人都不困了，每个人都开始回忆起当年的这个课程哈。啊，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不太一样，就是每个人的自己的这个点不一样嘛，对不对哈？生如夏花说，领操员的我就跟你上次一样，必须是体育课呀， 嗯、 是吧？啊，然后他会发现自己的课程呢。他说，如果到现在的话，如果早秀是一门课程，他最喜欢就是点赞课。 哎、谢谢大家为我们点赞。 所以我们俩的意思大家都懂了吧？啊， 过分了啊！在不影响大家正常行驶工作生活的情况之下，可以动手点亮小星星。 是、 啊、瑜伽说，上大学的时候最喜欢上的是英语、口语还有听力课、 嗯， 这两节课超级轻松。老师是留学回来的，他没有那么多的条条框框， 嗯、 所以每次上课的时候，为了提高我们的口语跟听力，几乎每堂课都会专门安排时间让我们看美剧啊，所以我最喜欢 这 样的课了。 这课程好哎，这课程就是寓教于乐，而且大家可应该是比较开心的一种课程的一种体验啊。好了，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到的话题呢非常有意思，就是大家今天呢来到了开学的第一天，那我们今天来说说大家的开学第一课，或者是你最喜欢的课程到底是什么哈。哎，我们俩现在是不是还没有打过样 啊，就是最喜欢的课程。 对， 我们俩刚刚已经顺着大家说了那么多， 每门课我都喜欢。 对，现在想想我好喜欢上学啊，我当年是怎么了？ 我好喜欢上学，这种话你都说得出来呀、 啊？不是，因为今天大家分享了这么多喜欢的课程，然后可以做的这些事情， 很怀念啊。 对，把我拉回到了学生时代，突然觉得上学真的还挺美好的。 我觉得你说的也挺对的啊，来感受一下青春的感觉吧。 这份爱，任何时刻你打开都新鲜。 的自己，给你我的星座纪念。

那么我们首先来准备一下原料，这些应该家里都会有啊，高筋面粉、蔬菜、香肠、奶酪还有鸡蛋。首先呢，把高筋面粉跟家里的面粉混合以后，加上一点点盐，两勺糖，放入鸡蛋、玉米油或者黄油，酵母呢用温水冲开，水千万别用烫了。这样的话，把我们刚刚混合好的这个面团揉起来，然后发酵到两倍大，就可以开始准备其他的菜了。奶酪给它自然化开，也可以用烤箱烤一下来去除水。那么再准备披萨酱，然后披萨酱呢可以去买超市现成的，也可以自己去准备，其实就放一些番茄酱、蚝油，再放一些蒜蓉辣酱，一点点盐，炒一会儿就可以了。等面团发酵好以后，揉匀排气，擀成小圆饼以后放入到烤盘当中整形，边上可以稍微给它挤厚一点，扎上小孔，再抹好刚刚我们自制的披萨酱，放上一层奶酪，再放上洋葱、青椒还有香肠，以及自己比较喜欢的一些蔬菜，还有玉米粒、豌豆粒等等，再放上一些蔬菜，放到烤箱里面200度20分钟左右，再放上一层奶酪，烤上个10来分钟。这样第一次尝试做的家庭版自制披萨就已经出炉了，大家也可以学学看。如果觉得步骤太多没有记清楚，或者说想要看一看皮皮虾家里的成品，现在直接发送早餐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就可以看得到了。他想要在今天点播一首歌曲送给自己的女儿，他说，我的宝贝女儿今天第一次踏入小学的大门，成为了1年级的小豆包，希望她在学校可以一切顺利，交到好朋友，热爱学习，开开心心的，妈妈永远在你的身后。那么接下来就把这首来自方大同的 Catch a Dream 送给小女孩，那也希望你在小学可以勇敢追逐自己的梦想，过得快乐。 在一阵风去看恐龙，看新的事业，交新朋友，握个手 Say what's your name。 太阳下山，月亮快满了，星星也铺满天，哦，世界变暗了，房间灯关了。 Catch a dream, catch a dream, catch a dream, catch a dream。叫 Amy， 中文爱美，今年8岁，爱听歌也爱上课，成绩比我好10万个，爸妈叫他做个好榜样，对他人要像对自己一样。他还有一个超能力，每次在他梦里能学的东西，他的朋友叫子儿，因为他的颜色是紫色。想做个梦，做个梦到外太空，到外太空，在一阵风，一阵风去看恐龙，新的事业，新的事，交新朋友，握个手 Say what's your name。 太阳下山，月亮快满了，星星也铺满天，哦，世界变暗了，房间灯关了。 7:35，欢迎继续锁定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为你送出的早安音乐秀。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哎，刚才这份音乐早餐呢，再加上这 Catch Dream， 哦，这个童心未泯的感觉一下就出来了，对不对？ 你看歌词前两句写的也特别好，就是找到一个朋友，然后你跟他互相打招呼，然后介绍一下自己的名字。今天应该这个场景会发生在很多的校园当中， 对， 很多的小朋友们进入到了小学， 应该是 升入到了， 对 对对，又升入到了初中和高中的， 对， 然后结交到了很多的新朋友。 是，之前跟你说过，就是 你会特别羡慕六七岁的小朋友他们之间那种就交友的方式。 嗯， 哎，你在吃的是什么呀？啊，哎，这好吃吗？然后两人就变成好朋友了啊。 对。 但是如果咱们这个年龄， 就没有办法 在公交站旁边说，哎，你在吃什么呀？ 就说你有什么想法？ 对啊， 所以嘛，就有歌里唱的“金歌里握握手，你是我的 好 朋 友”。对，这是你当年音乐课学的音乐嘛？大家，我俩透露一点点场外信息。静瑜刚才自从唱那首歌没有唱出来以后，半个小时了，他一直在。 我一直在想那首歌叫什么， 到底是什么？ 对，因为这首歌真的还蛮奇怪的。 还是没有想出来是吧？ 我没想出来名字，但是我差不多把副歌已经想出来了。 是，哎，你看周周说中学音乐课我也喜欢，除了考试，高二的音乐课考试呢，内容是两两上去合唱一首歌，因为唱的太难听，老师要求我和搭档教，最后教了一篇音乐鉴赏才算通过。哎，那这个方面我跟静瑜就比较不错了，我俩毕竟也是搭档，默契过400多首歌曲， 是吧？ 虽然有高潮有低谷，对吧？ 随便把我们周四的歌曲另一个发给老师， 老师应该会让我们也要教一篇，教一篇音乐鉴赏吧？ 对我们作为 DJ 的音乐鉴赏能力提出了质疑。 是，哎，但是刚才大家少说了一门课程，就是有很多人很喜欢地理课哈。 啊，是。 哎，练习说呢，中学时候特别喜欢地理课，因为地理老师瘦高大长腿，干净清爽，脾气好，脾气呢，而且呢温文尔雅那种。近期呢，听说呢，最近呢就是 改行房地产 了啊。对，哎，但我觉得我印象当中，几乎每个地理老师都有一招大招，就是可以手绘中国国家地图。 啊，对对对，是这样的。 对 对 啊，对， 还有月相图 啊。 对， 对 我也非常的喜欢地理课。当然呢，我们地理老师是我们班主任啊。 这么横吗？ 对，同时也是年级主任。 啊， 但是呢，我比较喜欢地理课，是因为不知道为什么当时在高中的时候突然对天文感起了兴趣。 嗯， 所以那一部分我学的特别好，导致那次月考的时候，我考了整个年级第一，就是地理课考了年级第一，这是我唯一一次考到年级第一。就我们年级人还挺多的，有22个班。 嗯， 所以当时哎呀，真的，我恨不得拿着那个卷子在，就你知道，就是学校里横着走。 我跟你说，年轻的时候小朋友的关注点都很奇怪。因为我初三也是原来那个学校的嘛。然后呢，我上高一的时候，当时放出了初三当年的学校的那个文艺晚会。 嗯， 我当时看到我一张照片，穿的我爸的西服，唱我不是跟你说唱我的太阳吗？ 嗯， 就当时觉得哇，你看自己在校报廊里粘贴着，所有人进来就能看到啊。 就自己在学校里面走，仿佛自己身后都有 光。对，然后我就每天就在旁边溜达着，看看谁在评论这张照片呀。这个时候就听见两个女生说。哎，这个胖子长得好像农民企业家呀，因为那身衣服特别的宽大。 你为什么每次都能听到别人评论你的瞬间？ 哎呀，给我气坏了。所以呢，这个每个人呢，在当时的这种感觉不一样。你刚才说到地理课呢，其实神州说每个阶段喜欢的其实不一样。小学呢喜欢音乐、美术、体育，尤其是美术、户外写生，就是游山玩水嘛。 嗯， 但他中学就喜欢无线电了。因为每次呢拿电烙铁做个门铃啊，或者当时有人，其实当时你知道当年人最复杂的就是无线电机，就是他们可以用一堆零件拼起一个收音机来。 收音机可以听我们的广播啊， 就半导体嘛。 哎，是 哎，你看大家到了中学时代就开始追求这种科学的奥秘了。像蓝蛋也提到了说最喜欢的是化学课，因为可以在课上做很多有趣的实验，点上一滴神秘液体，哇，纸就瞬间变了颜色。 对， 还有顺口溜口诀至今也是很难忘。就是哎呀，不好意思，我是文科生，我觉得我念这个有点。 来念一下， 一价什么，氯氰钾钠银，二价杨镁钙背心，三铝丝硅五价磷，二三铁， 啊， 二四碳， 嗯， 二四六硫要分清， 对， 单质零价不改变，这是什么？让我给你反手画个月相图好不好？ 关键也不太顺口，也不押韵。但是呢，这个确实就是你如果背会这个的话，学化学应该会比较简单吧？ 嗯， 有很多课程。好了，也不难为静瑜了。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聊到的是开学第一课，你最喜欢的课程是什么？或者让大家来追一下自己当年最喜欢的课程。今天我觉得大家呢贡献出了非常多的答案，你们都是我们心目当中骄傲的少年。来听到的是来自于南征北战骄傲的少年。同时呢，继续来到听听 FM 的直播间。今天呢，大家特别特别热闹哈。 嗯， 在其中呢，大家彼此都在分享自己的故事，来感受一下。 在一开始，当初我还是一个天真而又爱哭的孩子，十年之后终于才明白，只要全力以赴就无所谓失败。 转眼 直达，总想要去飞，就算满身伤痕也不曾后悔，无人喝彩，依然在期待，雨后的彩虹它是那样的精彩，坚强地面对生命的真相，成功或失败不是用结果去衡量，挫折和磨难只会让我变得更强，经受过屈辱和嘲笑那又怎样，胜利的使命仍然背负在我身上，年轻的旋律多么自由而奔放，放飞你的心，勇敢大声唱， 北京广播大厦媒体中心，专业融媒体服务平台，满足各媒体机构节目制作演出方需求，更提供企业年会、发布会、论坛等各类会场商务配套齐全。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秀。 00开学了，开学了啊！各位同学，今天呢，我们马上要开始第一门课程，大家最喜欢的是什么课程？来举举手，告诉我一下。 这位老师有点敷衍啊！这位老师怎么开学第一天不太开心啊？ 这我还不开心，这歌都是我找的。你今天一早上有没有一首不开心的歌曲 啊？ 今天要把你那个暗夜什么什么苦情歌单拿出来。 九月一号开学呢，刚刚有放一首青春纪念册。一飞说这首歌是我8年前大学报到的时候循环播放的歌曲呢。 对， 今天听到这些歌曲，真的好想好想再回到学生时代。 嗯，是这个学生时代确实很美好。就当刚才有一个朋友说开学第一课，我肯定是不想上课。我觉得这个逻辑不对，因为一般来说呢，就是你一年上到头的时候，比如说快那个离校的时候，你会觉得哎，真的就是无课一身轻。但是每每到一个假期回来的时候，我都特别想上课，你知道吧？ 玩了太久了，很想念自己的同学。 好多同学的哎，对啊，一个假期没有见了，对不对啊？ 对，还有一些课程的设置，比如说像不会开飞机的舒克，他大学学的，我觉得应该是这种就是鉴赏类的课程吧。他说我最喜欢的就是必修课当中的品酒课。 必修课的品酒课 应该学的是相关的，比如说酒店管理啊什么之类的这些课程 啊， 还有选修课当中的学家品鉴课，上课无压力就是享受。 你们这个课来一打好吧， 太厉害了啊！ 要选对专业很重要。 是啊，这个神州呢说，他说他喜欢排球。高中某段时间呢，体育课强行打软式排球，我们开始都不高兴，后来上瘾了，足球、篮球都没有人愿意上了。你知道我当时选毽球的时候特别逗，就是当时呢，男生女生呢，只有我因为是之前踢过，所以是特别坦然的来到这个课哈。然后男生女生都不一样，女生兴高采烈，男生垂头丧气，但他们的理由都一样啊。老师说你们为什么来这个课程啊？女生说因为我们一挑到了足球、篮球课，不想去，然后就来到 这儿了。 男生呢，我们都挑了足球、篮球课，都没被选上， 没被选上。哎，那你看男生跟女生选的课真的不一样。我记得当时我们最火的课是健美操，就选都选不上。我大学四年就最后一年是没有了嘛，去实习了。就前三年我每一年都去报健美操，然后都没有选上。第一年调剂到了排球，第二年调剂到了高尔夫，第三年调剂到了网球。然后我印象最深， 你好执着、啊， 对，每一年都被调剂。然后就三年学了三个不一样的就是专业，但导致的就是每一门都没有学得太精。我就记得当时第三年的时候去学网球课的时候，我们那个老师他是一个退役下来的运动员，我们都觉得哇实力好好，老师打得超棒，但同样的他要求非常高。你知道整整一个学期我们就学了发球，导致现在朋友找我出去打网球说你会吗，我说会一点点，他就以为我真的是谦虚，结果我就真的只能把球从网子这边发过去。 那不错啊，你学一个学，你给一个学期的发球，应该发球就能得很多 ace 球得分吧？ 那你可能想的有点多啊。我到现在都还没有学到那个高空发球，我就只会那个把球在地上弹一下再打过去。 合着是这样发球啊？就相当于那个乒乓球，很多人不会发的话，现在弹上颠一下，然后给它推过去。 哎、对、 哎。你们这一学期教的啊？但是这个理想呢，他作为老师嘛，他说我想说，老师真的比学生还不愿意开学啊，因为我知道，就是上周我们就有一些老师已经提前来报到了，因为提前到学校去 做准 备， 对吧？老师是很辛苦的。还有就叫南瓜吧，他说我要插播一句，还有不希望开学的是像我这种，自己不上学，家里也没有小朋友的伙伴，可能呢比小朋友们希望寒假暑假都长长的。因为今天早上出门，大家应该已经感受到了早高峰的压力了。 对， 早高峰提前了很多，而且挺堵的，比昨天用了很多的时间才到单位。 那既然说早高峰有点堵的话，那我们路上让大家继续来放飞一下好心情吧。刚才你既然说我心情不太美妙，来听听我今天选的歌单，接下来这首歌曲是不是会让你觉得非常放飞自我啊？非常非常 happy 的一首歌曲，来自 Quincy Jones 带来的 I Know Korea。 但同时呢，也要告诉大家，你现在就可以把你任何喜欢的课程再发过来，同时跟静瑜来场 PK 好不好啊？ 跟我 PK 打网球吗？ 小美妈已经给你发了20年课代表的化学课代表的一大串数字，看你怎么接招啊。 我认真读一读， I'm not afraid. I'm being sent to you on a dream. You see, girl, that's what I go through every day. Is this the way it should be? Pinch me, I'm dreaming. But if it is, don't let me know. I'm drowning, don't save me. It's just the way I like to go. You see, girl, you thrill me, you kill me. That's what you do. 地球公转自转，清晨七点的北京分别属于破晓和黎明，我们在这座城市等待和太阳一起升起。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让世界在耳边汇聚。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早安音乐秀啊，刚才那首歌曲 I Know Korea， 不知道大家的听的感觉怎么样。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部国产的动画大片老鹰抓小鸡，发布了定档预告以及海报。哦，这个今天跟今天的话题配合的好好、啊、 这应该是我幼儿园时期最喜欢上体育课的原因吧。 幼儿园小学低年级的时候我们也很喜欢玩这个。一般来说前面那个老师呢，后面跟一大群孩子，最怕就是最后面那两个孩子被甩得到处乱飞、啊、 对，真的。哦，就有一次的时候，我是真的跟到最后一个，我发现自己完全跑不过来。但现在想想当时玩的时候真的是很开心。今天有很多朋友跟我们提到了自己最喜欢上体育课、那么对体育课还有情节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这部动画影片。 对， 最近也是发布了定档预告还有海报。这部影片的筹备历时10年之久啊、那么故事大家都非常熟悉了，都是我们中国人都了解的儿时的游戏。 对， 所以将这个情怀延续到了大荧幕。那同时呢，影片想要作为一部达到国际领先水准的高品质的动画电影、所以呢也是做了很多的幕后的准备。 对， 已经定档在10月1号了。 哎，很多人呢觉得这个算是国漫之光，看到这个现在已经表现出来的水平感觉是非常高超的哈。但是老鹰抓小鸡呢，讲述的是在鸡村长大的小鹰金宝和不服命运的小鸡小迪这对姐弟携手追寻飞翔之梦的故事。这个听起来有点像卡梅拉的故事啊， 小鸡也会飞翔。 对啊，所以呢很多人觉得这个应该会就是能够燃爆这种国漫的这种新爆点。那毕竟呢它的故事也是脱胎于我们本身的这样一种感觉嘛，对不对啊。好，大家可以继续去关注一下国产动画大片老鹰抓小鸡。接下来我们听到的一首歌曲来自于杨宗纬带来的生命被你照亮。 就算伸手摘不到星光，仍希望把你命运擦亮。那萤火微弱但毫不隐藏，我们凭什么还不算？人生巨浪中的小木船，颠簸的自信不够果断。你的泪光柔软了倔强，这一闪生命全都被你照亮，这一生洒满一夜星光，让所有伤感都得以回甘。渺小的我有巨人的勇敢，哪怕世界未必会更灿烂，燃烧自己给你温暖，再平凡也因为你而不平凡。把你命运

对不起，这一周呢，由于我进行搬家这样非常复杂而庞杂的工作，每天陷入了和自己的物品作战的汪洋大海之中，所以呢，真的没有时间去计划的相关的内容了。所以本周呢，我会为大家送出了精神食粮，我们来一起关注一下在我人生当中影响深刻的运动电影大片。我们今天呢，从《洛奇》这部电影来开始。鼓舞人心的电影呢，向来受到了观众的青睐，所以对于月月鸟来说，《洛奇》这部电影呢，在我人生郁郁寡欢的时候，给了我很多的鼓励，让我重新振作，也曾经带给我很多美好的回忆。它的主演是好莱坞的著名硬汉希尔维斯特·史泰龙。这部电影是如此大名鼎鼎，所以呢，我觉得故事呢，其实不用多赘述了。简单的讲，就是一个生存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通过了机遇和努力，成为伟大拳击手的故事。那影片呢，之所以叫《洛奇》，顾名思义，就是要表现一下洛奇的故事。啊，洛奇呢，长期抽烟，导致的心肺功能很差，所以呢，他第一次晨跑便以失败而告终了。我们从一些细节画面更能够了解到他的生活，比如说他的背心上呢有一个破洞，连他晨跑时候穿的运动服恐怕都是多年前舍不得来扔掉的。另外呢，早晨起来，洛奇会迷迷糊糊的将五个生鸡蛋打到杯子当中一饮而尽，而鸡蛋呢顺着嘴角流下来，他也直接用袖子擦了擦嘴。毕竟他要去挑战的是拳王，也是他一生当中唯一的机会。那影片当中呢，有这样一个镜头，让人把洛奇的内心了解得更加真实。在大战的前夜，完成了自我提升的洛奇并没有信心满满，相反的表现的情绪低落，这个太真实了。试想一下，如果没有这样的情节，会不会有观众会冒出疑问，一边是世界拳王，而另外一边呢是一个半吊子的选手，仅仅通过这么短的时间他就敢如此自信吗？这会不会是不自量力呢？所以我们才能够看到，正是洛奇的这种发自内心的不自信，才使得他自己会用最认真的态度来面对比赛，而对手呢将这场比赛当作娱乐表演，洛奇呢则把这场比赛当作生死大战，打满了15个回合的苦战，最后还是落败。这也许是洛奇这种电影当中想要传递给我们的信心，努力过了也许依然没有能够获得最好的结果，但只有努力过才能知道最终你能够获得什么。接下来呢，我们要面对的是这部影片当中非常振奋人心的一段晨跑，通过先后两次晨跑的视觉上的对比和反差，非常的鼓舞人心，也让很多观众明白，不管你以前是什么样子，你可以通过努力来改变自己。好了，我们来听到的是洛奇的经典的主题音乐《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让我们一起在音乐当中来重温那些令人激动的洛奇的瞬间。 快跑 Running Time。 我就问你燃不燃，刚才这段音乐不比博燃啊， 但 是我觉得这么大张旗鼓的说出，实在没有精力最近再给他也未免有点太坦诚了吧。 然后那个无名805就说，哎呦，月月娘也不用道歉，反正你平常也没有跑。谁说哎，我上周 说的没错， 视频直播是不是当着大家的面跑了起来、 也就只有视频直播的那一天吧。 但是毕竟是视频直播嘛，啊，当然这两天大家要求我那明天跳舞的事儿，明天再说、啊、 安排起来啊，没有关系。 PD 啊，刚绘画肥挥发中的挥化肥今天被那些化学当中的一些钙公式啊，已经把我整个的舌头都搅乱了。他告诉 PD 说，距离冬奥还有157天 ，PD 加油划过去，你就又可以做冬奥特辑了。 是因为你知道这个，当时呢看电影的时候呢，确实是很适合跑步哈。这个他说当时史泰龙在街上晨跑的这个长镜头，最后俯瞰的时候那个霸气，全世界都在你脚下的感觉。尤其是他当时跑步的时候，一开始他一个人独跑嘛，后来就是全世界一起跟着他跑，哇，就是让我都不禁想跑了起来哈。 还有撒哈拉暴雨说，九月的第一个快跑变成了看电影。哎，不过话说回来，这个天气真的是太适合跑步了。 哎， 所以这也是早安快跑的意义所在。通过每天的这个小单元，可以告诉大家，一定要记着坚持锻炼，保护自己的好身体。 那么九月的第一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你要怎么跑起来吗？当然不是啊，我们来请大佐跟我们说，今天到底要来说点什么 ？BGM， 小心。 下面向我们走来的是早秀班机，他们迈着刚睡醒的步伐，喊着响亮的口号，迎来新学期的第一缕阳光。在经过了一个暑假的磨练之后，他们意气风发，他们载歌载舞，他们将在新学期为更多的听众带来欢声和笑语。今天是9月1号，预祝学生朋友们开学快乐，不管你快不快乐都要快乐。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说一说开学第一课和你印象当中欢天喜地的开学生活吧。 我准备让 BGM 再飘一会儿 怎么样，瞬间拉回到学校的这种感觉啊。 是啊， 刚刚也是有点霸气，不管你快不快乐都要快乐 强行让你快乐还行啊。 早安音乐秀就想带给大家这样的感觉，欢乐上班路，同时今天也欢乐很多人的上学路。今天有很多的小朋友都是就除了重返校园的啊，还有刚刚开学的一年级的朋友，小学一年级，初中高中一年级，都可以来畅想一下自己的开学第一课。 是， 包括呢很多朋友也可以来跟我们追忆一下自己当时上学的时候最喜欢的一门课。 哎，是了，今天呢开学第一课，让大家来不停的唤醒自己的记忆，包括最喜欢的课程啊。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于朴树的这首歌曲《且听风吟》，我们期待你更多的答案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以及听听 FM 的直播间。 突然落下的夜晚，灯火一个是斑斓山，昨天已经去得很远，我的窗前已模糊一片，大风声像没发生太多的记忆，怎样放开我的手，怕你说那些被风吹起的日子，在深夜收紧我的心， 些被风吹起的日子，在深夜收紧我的心。哎呀，时光真疯狂，我一路执迷于匆忙，依稀悲伤，来不及遗忘，只有待风将它埋葬。咿呀咿呀，待风将它埋葬。咿呀咿呀，待风将它埋葬。咿呀咿呀，我们曾在路上。风将它埋葬。 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随心支贷个人消费贷款，手续简便，满足日常生活所需资金。贷款金额最高30万，额度期限最长3年，贷款年利率4.35%起，无需抵押担保，线下申请，线上用款，按日计息，随借随还。个人消费贷款就选中国银行随心支贷，随心贷，轻松还。贷款资金仅限消费用途，详询中国银行北京地区各营业网点。 买车险，选人保，人保车险服务好，代理赔没烦恼，车险管家帮您跑。 人保直销车险400012345567，投保满额即享专人上门代办理赔服务，车险管家上门接车，带您办理车辆定损、维修，修理完毕即刻送返车辆，理赔不用自己跑，专人代办全搞定。 风雨中送伞，征途上护航，人保直销车险 400012345567。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秀。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一起关注到的是你最喜欢的课程以及开学第一课到底是什么。哎，你当年的开学第一课是语文吗？ 应该是吧，我觉得大部分同学应该都是吧。 不是，你们班是地理是老师是班主任，我们小时候啊基本都是语文或者是数学老师 啊。那到高中了，对对对，我觉得小学的时候基本上都是语文老师或者数学老师。 对啊，这是宋燕君说，刚送孩子进校门，看到孩子们的笑容是真的很美好哈，也很治愈。但我跟你说啊，就是刚送进去是特别好，但是呢，你等第一节课下了以后去 布置作业， 不是，就是有一次我路过小学的时候，当时真的是万籁俱寂，忽然就是打了一下铃嘛，大概一秒钟以后， 一窝蜂冲出来， 就是不是眼睛看到，是先听到了声音，哇，也不知道啊什么，小朋友很喜欢在操场上来回啊，你知道吗？ 我有那个感觉，就是我们现在住的那个小区旁边就有一所国际学校，然后呢，最近这段时间因为大家都在家里嘛，没有去上学，每天下午到3点钟的时候，他们准时到楼下挖，我都不知道小区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孩子， 就是尤其是那个小低年级的小朋友呢，就真的是就是边跑边喊是他们的这种必备功能哈、啊。 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小的时候喊太多了，长大之后才会变成成熟懂事且不乱说话的大人吧。 是，但相对来说呢，小朋友可能就是有小孩子，可能去学校是很高兴，有很多新朋友嘛。但是幼儿园开学那是很多人说一片鬼哭狼嚎 啊，确实是的， 我不愿意去，不愿意去什么的啊。 还有对于家长来说，其实提前好几天就已经开始帮孩子们在准备开学的东西了。伊斯达摸摸说，同事的朋友圈发了他儿子昨天才发现暑假还有1/3的作业没有完成，我想呢，昨天应该就是开学的第一节手工课吧。 是，这个有人说呢，小学用这个他说小学3年级语文、数学、英语作业题，这就是他基本的现在看到的所有的生活状态哈。 还有我们今天说到开学第一课，其实好多的城市，包括很多电视台也都组织了开学第一课的相关的内容。橘子也有梦想说，孩子今天1年级开学，昨天晚上呢，我们也是陪他一起收看了北京市的开学第一课。那么这个课程当中有很多的安全教育，给孩子吓坏了，晚上都不敢一个人关灯睡觉了。 那可能教育的这个目的就达到了啊。这个暖香阁主说呢，我最喜欢的应该是语文，40年如一日，今年呢更是以48岁的高龄考取了语文教师资格证。哇，这 我觉得很为你敬佩啊。 是的， 他说爱一件事情就要去用行动去证明。今天开学第一天，愿每个孩子都不讨厌学习，都至少有一门喜欢的课程。早啊， 你看到了，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是， 陆星也提到了说，历史课对于我这种从小读古通今的人来讲，上历史课那简直就是对其他同学的智商和知识点的碾压。提前已经全部都了解过了。 是我们当年班里有一个同学也特别喜欢，就是读古文历史之类的。但是有一天我们发现他有可能也是装的，你知道为什么吗？拿本古文书过去一看，书是反的。 人家可能已经熟读了，所以拿正拿反无所谓。 拿反都无所谓吗？你这个你也太宽容了吧，这个条件啊。 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开学第一课，或者你最喜欢的一门课程。 一条小船在天空，决定再航行两分钟，两个光年再回头，回头看见你在等我，我们沿着河边走，一条河从你流向我们，什么话都没说，看见一条小船经过，五月和天空，流星和霓虹，打开窗户看见猎户座，忧郁的路灯何处能停留，一条小船向靠岸，如果你真的爱上我，就请你爱真正的我。 北京市分行随心之贷个人消费贷款，手续简便，满足日常生活所需资金。贷款金额最高30万，额度期限最长3年，贷款年利率4.35%起，无需抵押担保，线下申请，线上用款，按日计息，随借随还。个人消费贷款就选中国银行随心之贷，随心贷，轻松还。贷款资金仅限消费用途，详询中国银行北京地区各营业网点。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已到保养公里数。 上班太累，休息珍贵，周末我只想躺平。 人保直销车险代办保养服务 YYDS， 专人上门接车，保养 4S 店由你自选，保养全程监督，保养完毕即刻送还。这么好的服务你还不知道吗？ 保养还能代办，真是太好了，一来一回再加上保养时间，至少省下大半天。 还不快去投保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赞助播出。 Happy all day long, the good morning show.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放了一首歌曲呢，以后呢，大家觉得这个音色还是很好听的。那同样很好看的，最近呢，有这个我们已经关注了很久的潘粤明、张雨绮、姜超主演的硬核探险剧。云南虫谷最近已经在腾讯视频来正式开播了啊！ 腾讯视频最近真的是风很大啊！ 嗯， 前一段时间我大家都在一直在追看的，包括我没有看，很多朋友都已经在问我说：“你有没有看？一定要看！强烈安利的《扫黑风暴》，就是刚刚超前点播，你已经可以看到大结局了。”那么最近这个云南虫谷呢，也是热度很高，因为这三位主演呢被原著粉还有现在很多的剧迷誉为从书里抠出来的。事实上，你看一下他们三个人也真的是很贴合原著的这个设定。 除了潘粤明第一季的时候呢，当时微微有点发福以外，但其实形象是很像的哈。当然这次呢，他们讲述的是胡八一等人从陕西的龙岭迷窟归来之后，为了寻找冒尘珠，身赴古滇国去寻找献王迷踪，再续探险传奇的故事啊。 这一次呢，剧集发布的群像海报是足足吊足了网友们的胃口啊。所以播出的当天晚上，网友们都是在线追剧，开启了全民入股行动。 是， 最近这部剧的热度已经超过了扫黑风暴。然后我们就看一下它是否可以高开高走，一路保持好的水准。 对，已经去了云南虫谷，我们就来到云南里，来听到的是方大同的云南里。 不同的人，不同的病，不同的人问相同的心，拥有世界有何用？ It's not everything， 人生就如一阵秋风，别错过了景。在一个美丽，在一个美丽的花园里，云端里有我和你。不同的人，不同的命，不同的人们，相同的心。人总要为生活打拼呀，总要用难念的经呀，总要对一件事情记得需要拥抱一颗纯真的心。在一个美丽，在一个美丽的花园里，云端里有我和你。苹果里的花好美，Oh yeah， 迎来茶马古道的日落，回味一杯茉莉，流水的声音传达天地的宁静，穿透一切就从一个梦醒来。 Let me tell you about it。 在一个美丽，在一个美丽的花园里，It's a beautiful day to have you in my life. It's a beautiful day to have you in my life. It's a beautiful day to have you in my life. 云南里来自于方大同的一首单曲啊，这首单曲呢好像一出好就已经把人带到了云南虫谷的发生地了。 你唱的这么不这可不是云南虫谷的发生地你怕是没有认真看过云南虫谷鬼吹灯系列真的能营造这样的 BGM 吗？ 看你这个人 咱们不是说要贴吗？对不对？云南里是跟云南虫谷贴了俩字。 哎呀，你看你这个地理老课，一定是历史老师给你教的。今天来到我们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9月1号开学第一天，和大家一起聊聊开学第一课。 嗯， 同时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最喜欢的课程是什么？ 对，熊猫小小说曾经是各种副课的课代表。哎呀妈呀，真是很难念啊。这个音乐美术手工小时候得的奖状不是画画就是乐器或者唱歌，没有一个主科相关的奖状。不过你可以慢慢的就是重新回顾一下，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没有什么分野。 对，我觉得每一个孩子他自己擅长的地方不一样，不见得所有人都要语数外文班拿高分， 对、啊、 然后最后考到非常好的学校。 姓于就是每年都是健美操的领操，对吧？ 但是我语数外成绩也不差啊，我们也是闷闷拿高分，最后考到了很好的学校。 你这个人，我刚刚说完了以后，你就自己给自己啊。 Flower 华这个真的是很让人羡慕。他说，我朋友家学区房在巅峰位置，今天开学典礼尽收眼底，就打开自家的窗户，可以看自家的小孩在操场做操。 不是我都说一句，谁会想要看开学典礼的巅峰位置？我原来朋友的 有意思啊， 你知道我原来我有朋友的那种，他们家的那个楼特别好的是在于他在那个体育场外面，而且他很高嘛， 嗯， 每次只要有那个乐队去那边做演出的话，都会跟他们这个楼打招呼，说那边免票的朋友你们好。 免票的朋友，哎，当时确实是我们学校60年校庆的时候一票难求， 嗯， 但是你要校职工楼是那个位置非常好，就正对着。 是，你知道原来我有同学就是住在学校门口那个楼嘛，每次预备铃是他的起床铃， 嗯， 上课铃他就已经进来了。 这让我想到很多朋友拿我们早安音乐秀当闹钟， 嗯， 早上7点钟的时候准备起床播那个天气的时候开始刷牙， 嗯， 如果到音乐早餐的时候还没有出门，可能就真的要迟到了。 如果你突然听到了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那铁定今天准备好去到单位跟领导认错吧。 好了，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到的话题呢是新学年同学们的课程都大换新了，尤其今年呢是确实大家的这个课程呢是， 嗯，有了一些改变， 特别多。所以呢，来说说你的开学第一课或者是你最喜欢的课程，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或者听听 FM 的直播间就 OK 了。 养车了吗您呢？养车上途虎养车 APP 呀，途虎养车北京车主专享，美孚、嘉实多、壳牌全合成小保养，188元起，正品保障，专业服务，养车就是途虎。 北京广播大厦地处建国门商圈，提供多样化办公空间选择及定制设计，可拎包入住，更设有员工用餐服务，高效工作，守护上班族的胃。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老人家别着急，慢点走。 礼貌是最容易做到的，也是最珍贵的，你的耐心很有价值。 文明驾驶，礼让行人，让出行更安心。 路虎发现运动版 P300e 插电混动版，30分钟快充，超长续航能力，购车免购置税。详询汇通路华四惠店85796888，兰德路华石景山店400710-5789。 方太洗碗机高能气泡洗，洗净加除菌就选方太洗碗机。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地球公转自转，清晨7点的北京，分别属于破晓和黎明。我们在这座城市等待和太阳一起升起。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OK， 8点30分，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今天呢继续来关注一下国家大剧院原创的歌剧《夏日彩虹》，也算是又名新版的山村女教师，将于9月8号到12号来正式上演啊。 届时呢，指挥家张毅将会执棒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合唱团，携手国家大剧院歌剧演员队的周晓林、李欣彤、王鹤祥、张扬、寇京、王冲、张文庆、关志京等艺术家，还有女高音歌唱家武赫、女中音歌唱家王磊，为观众唱响这部歌颂平凡英雄的美丽赞歌。 嗯， 那与此同时呢，北京171中学的金方合唱团的小演员们也将会惊喜亮相。 热歌来袭，音乐燃爆。 给我的爱人来一杯莫吉托，爸爸妈妈给我的不少，想见你，只想见你，未来过去，我只想见你。 早安。 安热流行， 早安热流行出落落。今天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一首很复古的一首单曲啊，来自于回春丹乐队带来的翻唱歌曲，名字呢叫做初恋啊。 我听到这个乐队的名字就在想说，突然想到了小学的时候去 回春丹， 就小学的时候去小卖部会买那种叫什么猴王丹、华华丹， 是是是，还有什么什么丹，就是但一般都是那种一个长得像宝葫芦那种瓶子是吧？ 挺有意思的。但这首歌最近走火呢，也是因为它作为了好多短视频的背景音乐。 对， 所以可能听到这个名字，好像没有听过，这个乐队不是很熟悉。但待会儿可能你还会跟着一起哼两句呢。 是，这首歌曲的原版呢，来自于1993年由村下孝藏来演唱的《初恋》，当时是风靡了日本。后来1984年呢，由林志美演绎的版本，在电影《食神》当中呢，也是被 Kevin Moore 来进行翻唱哈。而到2021年，注入了复古 disco 的轻快曲风，抓耳的吉他弹奏的这样的一种感受之后呢，这首歌曲好像被赋予了一些新的含义哈，我们来一起感受一下这首歌曲。 他今年茫茫地处后亦从来没怨，分分钟都渴望与他相见，在路上碰着亦路上几天。 我回春了。 回春丹、 这么快就回春了啊！ 回春丹乐团的这一首《初恋》喜欢我们今天的歌单，大家可以发送歌单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我们不仅准备了开学啊特别励志朝气蓬勃的音乐，当然还有像回春丹乐团这样的一些宝藏的歌曲，包括你刚刚推荐那首英文歌曲、还有朋友在后台留言说叫什么名字。 对，那我一会儿呢再把其他的英文歌曲一起告诉你，你慢慢去。我觉得有一点很有意思，就是你与其听那一首歌曲的名字，你不如看看我们整个的歌单，你慢慢去找，哎，是不是这首歌曲哈、 啊？还要猜，其实没有什么好猜的，就是按时间顺序来的。 那你知道我们 没有套路？ 我们周四的歌单有的时候会把我们俩自己的那个就是 K 歌 battle 的歌曲也放进去， 对， 有的时候大家就会猜今天是掰这一首吗，还是掰另外一首哈？ 哎呀，真的是皮的呢，这些学生们。 对， 今天来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 TFM 的聊天室，跟我们分享了很多自己当年非常喜欢的课程，比如像生如夏花说，从小到大都是语文课代表的我，那么最后还是选择了噼里啪啦每天的去敲键盘做文字方面的工作。 是，熊猫不是熊也不是猫说，历史课地理课都是女同学砍大山的课，书的正反不太重要啊。 那你们这个课还真的是，我觉得文科还真的是挺需要用点功夫的，不然真的记不下来。 其实文科我觉得就有一点吧，主要就是其实确实应该多读书，然后并且加以记忆啊，因为它不就是通篇来说的话，就是占有知识的多少决定你最后的这个组成部分。 那你看左耳这样的就是很凡尔赛了，他说初中是我的高光时刻，记忆力可以说是异于常人， 这么夸张， 英语尤为突出，别人可能一个早自习背两张，我就能背半本书， 哇， 以至于老师说你背慢一点啊，你等等其他同学的进度。 哎，你这个能力一定要告诉我，我跟你说我到现在迄今为止就是背所有东西我都不能一字不差的背出来。 对，我发现我的记忆力会衰退，我小的时候我妈妈如果想要记一件事情，她会过来跟我说你给妈妈记着啊，怎么怎么样，我就会说 你那会儿就是记录本吗 notebook 啊， 就我就会说妈妈你为什么不自己记，然后我妈就会说我记性不好，你记性比较好。我就从小一直觉得我有一个标签就是记性特别好，后来发现真的跟年龄有关系。到现在比如说你出去主持一个活动什么之类的，然后主办方给你一个稿子，我会发现前三段我背不下来。 你知道另外一个主持人，就是我也不提名字了，他的这个厉害的地方在于，就有的时候一个活动给他一个稿子，然后他背完以后我说你刚才背了啥，他说不知道，我说你刚才把他的容积率都背得特别清楚， 就瞬时记忆、 对，就是有些数字什么的都能记得特别清楚， 就过了我立马就会忘记。 好，那当然呢，如果这个方面呢能够培养的话，那我觉得战神之神的话他的这个课程我是非常喜欢的。他说我们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有专门的电影课，老师是电影爱好者和碟片的收藏者，所以呢还经常让我们加课，就额外的时间去找时间去放下电影。所以呢我当时从大学起就看了很多的欧美经典电影 啊，是这个我也特别喜欢。我当时大学本科的时候学的是新闻学嘛，我们有一个老师就是特别有意思，我们其实学的是外国新闻史，就按道理其实你应该跟我们讲很多理论的东西，但他每节课都给我们放一个国外经典的关于新闻方面的影片，比如楚门的世界啊，公民凯恩啊，包括后面有很多， 我就只能说你像你们这种专业院校出来的，我一听那种这种课程设置我就特别的觉得羡慕，你知道吧。 那你像 我就只能对照的 最专业 中国传媒大学某某电影课鉴赏史十部影片自己找来看，你知道吗？ 我以为贵院校也会有一些什么国外挖坑专业的 啊，不我们 发展年 史，我们有很多特别有意思的课程，比如说这个关于挖坑专业的自动化培训呢、开玩笑开玩笑啊。当然呢这个战神之神刚才也说到了，其实呢国就是很多哲学的课程也很有意思啊。但是对，我觉得哲学是这样，如果找一个好老师他加以生活化的标签以后你会觉得很有意思。但你说真的只读理论的话， 就当年我 劝退觉得 那个哲学课真的上的我一个头两个大，因为单纯看课本是完全看不懂。但后来发现你入了门以后你自己能看懂以后，你会发现真的很有意思。 哎，是了，好了，欢迎大家把更多答案发送到早音乐学的后花园当中。我们今天呢感觉这课程呢从开学第一课的小朋友已经来到了大学哈，接下来是不是就有你们这种研究生啊或者博士生的这种课程了、啊、 喜欢什么样的课程都可以来告诉我们。 对，当然在学生时代呢你可能刚才说到有的时候做课间操，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去上体育课，因为经常可以去偷瞄的去瞟一下旁边的某某，对不对啊？ 那我可能就是被偷瞄的那个人吧。 哎，你真好，你今天已经 我都不用偷瞄，我站在主席台上领操，你看或不看你都得盯着 我。 我 觉得你今天已经那个技能已经升级，你现在不是这个是顺坡下，你现在是 顺杆 爬。好了，听到的是杨凯琳带来的某某。 是飞弹之神开启人生，开启超陌生的一座城，丢掉身份，从偏南返找我的纯真。 一个转身，邂逅旅程，用迷路测量真实精神，每种降温都是我最真实的心声。偶尔不安不安，心里却不安分，不敢不敢，冒险要我说不敢，挺起胸膛。梦想街头有个追梦的人，朦胧逛街也当走秀，我很讲究。乐活街头，我是快活的梦梦，好奇结尾是否有命中的梦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着我的虚拟实境，那一颗明星点亮夜景，灯下空降快闪耀前面，而鞋跟不停踏遍这城市的风景。偶尔不安不安，心里却不安分，不敢不敢，冒险要我说不敢，挺起胸膛。梦想街头有个追梦的梦梦，逛街也当走秀，我很讲究。乐活街头，我是快活的梦梦，好奇结尾是否有命中的梦梦。带着一切证件去见世界一 you. See, I ain't trying to hurt you, baby. No, no, no, I just want to work you, baby. If you scared, you better run. You better run. You better run. You better run. Runaway Baby 这首歌曲来自于 Bruno Mars 啊，这首歌曲呢也算是 Bruno Mars 每次在这个开场表演的时候当中最喜欢的炸场的这种单曲之一。当年呢他在这个超级碗当中的中场秀的时候，就这段的时候呢，就是全场配合灯光的明暗，他还摆出了很多这种月球漫步的这种舞步哈、啊。 嗯， 唱跳俱佳的一位歌手啊。 你看，就是被大家的目光所环绕的时候，整个人就像在发光一样、 嗯。 今天我们聊到了大家最喜欢的课程，通常其实也是自己表现或者说学的最好的一门课程。 对， 当你取得特别好的成绩的时候，可能周围的同学并没有觉得异样，但是你整个人走在学校里的步伐都变轻了。 周围，你这句话说的就是你自己，就还是自己臆想的呗，周围人也没觉得怎么样啊。嗯、但 自己觉得不一样。你知道当时就是我地理考了年级第一的时候，我走在学校里面，我就觉得有一个箭头在指着我，写着他是年级第一，他。 你知道，对，跟你这个想法差不多。我们班原来有同学呢，就特别好玩，他自己当时这个语文，终于有一天他的一篇作文被老师选为范文，然后当时呢早自习的时候，范文同学会上去自己念自己的作文嘛，你知道吧？ 嗯， 他特别开心的拿着本子上去，结果第一句话我们全班同学都笑喷了， 嗯、 就以为他要说就直接开始读课文嘛。他上来以后环顾下四周说：“鼓掌。” 先要气氛 就是我好不容易等这一天，你知道吧？ 没有跟周围的同学说好呀，怎么还需要自己当气氛组呢？ 啊、鼓掌鼓掌鼓掌。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其他大家呢最喜欢的课程是什么哈、啊？这个彬彬有礼呢说他最喜欢的是历史，但是他错过了当历史老师的梦想，还是很有遗憾的啊。 嗯，还有像用户 2014LK 他说，中学的时候特别喜欢上化学课，觉得化学反应奇妙无比。 嗯， 试管里的各种液体对到了一起就会有无数不一样的变化，不仅仅是颜色变了，性质也大变，觉得好像变魔术一样啊。 嗯，对，我们其实我当年其实我透露一小秘密，在高中之前我最喜欢的是物理不是化学。 嗯， 但我去了大学以后学了很多化学的东西以后呢，觉得确实特别有意思，但同时呢也失去了大家在高中时期学化学那些乐趣，因为我们就得每天实验室里研究各种数字什么的，已经不看什么溶液的颜色之类的了。 哎，但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啊！嗯、我记得当时上化学课最，就怎么说呢，自己心里最惶恐的就是当时学到酸性物质的时候， 嗯、 然后老师给你讲说这个东西有多大的腐蚀作用，然后进实验室的时候一定要小心谨慎等等的。我还记得当时有一个试剂叫高锰酸钾、 啊， 然后说不能跟什么什么放在一起，整个那节课我上的神经紧绷，就生怕万一操作不当引起什么问题。 是看出来了，你这个也就记住了高锰酸钾，连跟啥放在一起都没记住。 你说跟啥放在一起？ 我也没记住呀。 你不是还喜欢化学吗？ 我不喜欢化学啊。是这个两孩妈呢说，开学了最喜欢的课程呢，闺女上七年级了，这个学期的老师呢，数学老师换了，直到昨天晚上才知道她的数学老师和我和她爸爸初一的班主任是一个。 哇！ 所以27年之后又赶上同样一个老师，太有缘分了哈。 嗯，哎，真的是有的时候就是这种传承的感觉。 嗯， 我弟弟后来去上高中的时候，我惊奇的发现他的高中就是语文老师是我的同班同学。 那、嗯啊、你的同学啊？ 对，就我的同学，他上大学的时候就读了师范校， 嗯， 然后大学毕业了以后就直接回到自己高中的母校任教了。 嗯 嗯，那我完全不知道这件事情，就有一天突然看到老师批改他的作业本，我一看，嗯，怎么名字有点熟？ 但是那你的同学见了他以后会叫弟弟 啊？倒没有，我没有去认这个，就是我是觉得说你该是什么样还是什么样，就、嗯、而且再加上说并不因为是我的同学所以就要对你有什么关照啊什么之类的 啊、嗯、有道理啊，就是不管呢你他是你的同学还是什么，在这个时候呢就是隔壁某某，不能把他当成这个自己的这个 今天怎么某某这么多啊，刚刚已经有一个某某了，现在又来了一个隔壁的某某，你 刚才是我们班的这个是隔壁班的好吧， 你究竟有多少个好同学。 隔壁住了个传说，听得我就像掏耳朵。他传说是神偷，每门功课都是优。人说他会成功，怎么我爱在白乌龙？其实无非是选择，问自己想要哪一种。生活我不怕谁说我欠过，上班不会迟到就是英雄，就 就算不在同一国，痛苦快乐一定相同，管他光荣或平庸。我和隔壁的某某，我们两个从来没聊过，就算是跟人际一个不同，但是都是在努力生活。我和隔壁的某某见面微笑点点头，再次带着坏坏的朋友，愿我们都能完成一个梦。一个人有一个生命，一个梦是要完成不可复制的感动，还是跟着大家排队一起冲，问你自己到底选择哪一种。每个人都会有梦，不管高贵或贫穷，你摔了跤都会痛，谁的伤痛值得认可。而若非要定义成功，快乐又算不算一种？越简单就越难，作茧把人比较轻松，他有他的大光荣，我也有我的小感动。上班不会迟到就是英雄，他是他的最高峰，我还有我的麦克风，谁谁谁都不是我。 I know 我和隔壁的某某，我们两个从来没聊过，就算是跟人际遇个不同，但是都是在努力生活。我和隔壁的某某 这首歌好像暴露了我当年只是喜欢往隔壁班挑某某，不喜欢在本班找某某的感觉。 没有，本班的某某刚刚已经播出了，今天有很多个某某，今天还有两个方大同都在我们的歌单里。 是，但是今天的很多人呢觉得今天的歌单还是很有意思的，因为开学第一课嘛，其实开学对很多人来说都是非常新鲜的，对不对哈？ 哎，没错，今天也跟我们分享了很多自己的开学第一课，还有自己在学校当中最喜欢的课程， 哎， 包括跟同学啊跟老师之间发生了很多有爱的瞬间，非常欢乐的一个上班路，还有送孩子的上学路。 是，那接下来呢大家可以继续听到的是我们的汽车音乐会的主持人腾斌将为大家来送咖啡，你准备好了吗？ 啊，真的要送咖啡吗？ 送 咖，那我俩留在这儿。 为啥不给我俩送个咖啡？ 我俩先截胡两杯。 好了，最后一首歌曲，今天为大家送出的是来自于娄德华，刘德华的《笨小孩》哈。 舌头捋直，明天还有 K 歌呢。 好了，那明天呢，大家可以期待一下。不管你是聪明小孩还是笨小孩，我觉得开学都是非常值得高兴和快乐的。 要做一个快乐的小孩。 哎，是了，好了，欢迎大家明天继续来锁定我们的节目。那今天就是这样了，拜拜。 拜拜 拜拜。 哦，宁静的小城外有一个笨小孩，出生在60年代，十来岁到城市不怕那太阳晒，努力在70年代、哎、 发现啊，城市里朋友们不用去灌溉 花，自然会开。哦，转眼间那么快，这一个笨小孩又到了80年代，30岁到头来不算好也不坏，经过了90年代、哦、最无奈他自己总是会慢人家一拍，没有钱在那口袋。哎呀，望着胸口拍一拍呀，勇敢站起来，用心心太坏。哎呦，向着天空拜一拜呀，别想不开，老天自有安排。 哎哎哎，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当然有分别了， 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你说的 我不敢讲。 笨小孩。 哦哦哦，哎， 急什么了？再来啊。 哦哦哦，他们说城市里男不坏女不爱，怎么想也不明白，妈妈说真心爱会爱得很精彩，结果我没有你好。笨小孩依然是坚强的，像石头一块，只是玩